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如果我猜得不错，武魂殿之所以没有继续执着于那件东西，不是因为那件东西损坏了，就是因为它已经失去了原本的作用。难道说是一只魂兽吗？可魂兽的话又怎么会和你父亲扯上关系呢？先不说能够被武魂殿看上的魂兽将会是多高的级别，但是魂兽与人类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也不会和你父亲在一起，而你父亲更不可能为了一只魂兽不惜脱离宗门去得罪武魂殿。 听了大师的分析，唐三脑海中却更加糊涂了，那件东西究竟会是什么呢？看来只有在见到自己的父亲才有可能知道真相了。宁荣荣去的时间并不长，半个时辰之后他就兴冲冲地跑了回来，手里还拿着一封信。 三哥，给你看。我就说嘛，爸爸肯定会同意的。 小三，分心控制并非什么秘籍，如果有用，你尽可与荣荣一起练习。你对七宝琉璃宗的帮助又岂是这小小技能所能相比的？宁风致。 虽然唐三明知道宁风致这样说有几分笼络自己的意思，但他的心还是暖融融的，说不出的受用。不管怎么说，宁风致乃是一宗之主，也是一位宽厚的长者。就这样，从下午开始，唐三与宁荣荣一同修炼起这项法门。分心控制的修炼方法并不复杂，不同的魂师修炼这门技巧的方式也不同。宁荣荣的修炼就是不断将自己的技能释放出来，每一种技能释放的速度、时间都要区分开，并且尽可能做到准确收放自如。此时他同时释放的就是三种技能，开始修炼最基础的三窍预知心。想要掌握好分心控制，首先要有极强的大局观察力，所以唐三这入门的修炼比宁荣荣还要简单，就是在三个不同的方向指定三样东西，目光不断在这三样东西上转移，并且每次都要用他的蓝烟草去缠绕这三件不同的东西。三个方向的缠绕收放时间要间隔一秒，分心控制修炼到极处，应该能够掌控周围每一分变化。不但要观察出这些变化，还要让这些变化处于自己的掌控之中。说起来似乎很复杂，但实际上修炼的就是如何一心多用，并且让分散的心力都可以做到专注。这不但对精神力要求很高，同时还要有极好的反应能力。唐三整整练了一下午也没摸到什么门路，反而因为不断地去关注三个不同方向的三样东西而弄得自己眼睛酸涩。第二天一大早，唐三就起来了，习惯性地练习他的紫极魔瞳。淡淡的紫气从远方天际吸入，唐三一边注视着，一边徐徐吐纳，调息着自己的玄天宫内力。整个人似乎都沐浴在那紫气之中，眼眸内紫金色光芒闪耀，紫极魔瞳在无形中不断地提升着。随着太阳从东方渐渐升起，紫气也随之消失。唐三深吸口气，从树上跳下来。他无奈地来到了昨天修炼的地方。在修炼方面，他一向很有天赋，可这分心控制却怎么也找不到门路。昨天练习了一下午，反倒觉得自己在施展魂技时有些混乱了。此时他准备再次修炼，心中也不禁产生出几分抵触情绪。 要继续修炼那分心控制吗？ 怎么，找不到感觉吗？ 啊，老师，您怎么起得这么早？ 哼，昨天你修炼时的情况我都看在眼里了。这分心控制修炼起来确实困难，如果没有恒心和毅力，是很难有所成就的。尤其是开始的阶段最为困难，一旦摸入门境，后面的修炼反而会变得容易起来。三窍欲知心，其含义是心生三窍驾驭之。你不要太急于去控制，首先要去感知， 感知你周围的一切，用心去把握周围环境的变化。任何生物都要生存于同样的环境之中，用心去体会，不论是空气、味道、颜色、声音、感觉，都会告诉你很多东西。当你能够充分领悟到这些变化代表着什么，那么你再去随之控制也就容易多了。让每一种魂技的使用成为条件反射，这样你的心虽然未必能够分成三份，但所产生的效果却是相差无几的。让你先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再慢慢去体会心分三窍的感觉，也就容易一些。 仔细感受身边的一切，这就是大师能够教给唐三的。虽然他不知道分心控制的修炼技巧是什么，但凭借自己对武魂的理解，对修炼方法的领悟，他相当于是用另一种方式告诉唐三如何更容易入门。听了大师的话，唐三似乎找到了一丝感觉，他立刻闭上自己的双眼，站在那儿一动不动。旁边的大师也不再吭声，只是静静地看着自己的弟子。很快，唐三就进入了自己的修炼状态。吸气绵绵，呼气微微，周围的一切似乎都变得空寂了。带着植物清香的空气从鼻端流入，皮肤感受着周围的温度，虫鸣鸟叫之声通过耳朵传入。唐三静静地站在那儿，用心地去感受自己先前抓住的那一丝感觉。渐渐地，唐三有些失望了，那丝感觉似乎距离他越来越远。他能感受到外界的一些变化，可这些变化却流逝得太快，别说去掌握，甚至连他的六感都有些无法准确地告诉他外界都发生着什么。 武魂能够增强你的一切属性，包括感知。 唐三身体一震，那失去的一丝感觉似乎又回来了。他抬起右手，蓝紫色光芒在掌心中涌动，以他的身体为中心，一根根黑色的蓝银草成为了他身体的延长，缓缓朝着四周散开，所过之处发出稀稀疏疏的声音。正像大师说的那样，当他释放出自己的武魂，玄天宫随着武魂而流转的刹那，唐三的感知数以倍计地增加着。原本并不清晰的各种感觉立刻像是揭开了面纱一般，周围的一切也同时变得清晰起来。每一根延伸出去的蓝银草都会带回一条条信息，将这些信息汇总到唐三的大脑之中。他虽然没有用眼睛去看，但外界的一切都已经有了一层模糊的轮廓。 延伸出去的蓝银草中有三根动了起来，一根轻轻地缠绕在一株小树上，将夜晚留下的露珠晃落，一根在大地上轻轻地摆动，排开周围的灌木，最后一根则卷上了一株盛开的鲜花。 三根蓝银草做着三件不同的事儿，虽然并不是技能，但在这一瞬间，唐三终于完成了最简单的心分三用。就在这个时候，唐三突然发现自己的蓝银草仿佛变了，原本模糊的轮廓在一瞬间变得清晰起来，四面八方无数特殊的能量通过这些蓝银草悄然涌入自己体内，再缓缓流出。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过程，却让唐三看清了自己身体周围方圆数百平方米内的每一处细节。 那怎么会这样？ 唐三心中一惊，而随着心情的变化，那种清晰顿时消失了。他赶忙又让自己的心静下来，继续进行着心分三用的控制。那些奇异的能量又再次到来，这奇异的能量很分散，每一丝都极为弱小，那是与玄天宫截然不同的另一种存在。他们的能量竟然是源于一种情绪，这情绪就是亲切。唐三一边让自己保持着现在的情况，一边小心翼翼地去感受这些能量之间的变化，寻觅着他们的源头。随着精神世界中的清晰感知，他渐渐发现了这些能量的来源。令他极度吃惊的是，那些能量竟然是从地面上大片大片生长着的蓝银草中来。此时此刻，唐三竟然感受到了周围所有蓝银草传递而来的亲切感。 那些并不属于他的蓝银草似乎在向他诉说着什么，就像是吴家的孩子找到了亲人一般。正是这份亲切让他们成为了唐三的眼睛、耳朵、鼻子，将他们所能感受到的一切传入唐三的脑海中。这一刻，唐三似乎成了整片森林的中心，他的感知甚至蔓延到了千米之外。他能够清晰感觉到，在这片史莱克学院的森林之中，所有的蓝银草都因为与自己气息相合而以同样的节奏轻微摆动着。那种玄妙的感觉，说不出的动人。唐三发现，自己释放出的每一根蓝银草，似乎都在这些野生蓝银草的带动下有了生命。野生蓝银草将各种信息不断传入他的大脑，而那些由他释放出的蓝银草也根据这些信息轻轻地动了起来。此时，大师看到的则是一副奇异的景象。从唐三脚下蔓延而出的蓝银草都翘起了尖端，以同样的节奏轻轻在空气中摆动着，释放着欢快而愉悦的感觉。唐三身上释放出的白色魂力光芒竟然渐渐地变成淡淡的蓝色。 变异， 这是大师第一个想到的可能，他几乎立刻就想去打断唐三。变异固然有可能使自己变得更强大，但也同样可能像他这样变成废物。他绝不希望自己的弟子步自己后尘，但是大师还是硬生生地克制住了自己的冲动，因为他发现，此时的唐三几乎与周围的蓝银草一样，都融入了这片树林之中，就连他原本属于人类的气息都几乎已经消失了。现在唐三就像一根大号的蓝银草，自己的身体也像周围的蓝银草一样轻轻晃动着。被蓝色所渲染的魂力并没有出现变异时那种复杂的波动，而是变得轻柔和谐。随着时间的推移，唐三似乎越来越和周围的世界融为一体。哪怕以大师渊博的知识也不明白在他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一时之间也不敢贸然去打断。奇异的感觉不断在体内蔓延，唐三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处于前所未有的放松。渐渐的，地面上的蓝银草开始出现了变化，似乎是受到了唐三身上气息的渲染，竟然也开始变成了黑色。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